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谢谢你的同在，主啊，也谢谢你，主啊，真的是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说真理的圣灵来了，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利路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让我们明白着真理。主啊，下面的时间，主啊，就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和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真的是能够也保守我们之间的交流，能够一同的在你的话语中得造就。主啊，我感谢你，你认识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境况，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现在继续看哥罗西书哈，第二章了，今天应该看。从第一节开始，所以呢，第二章哈，非常那个什么，第二章呢，我们这样的哈，我们把它从第一节一直查到就是说这章的最后一节23节，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多看一点，好不好？那我下面把读经的就交给向前，他怎么安排就是怎么样哈，都不用着急，多花点时间可以哈。 我们来报数，用经文报数哈，一节一节读下去，我看他读书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哈。每人读一节，就从我开始，然后心语这样，一人读一节哈，读慢一点。读的时候哈，我想每人读到自己那节呢，就把那一节负责哈，把那节里边最关键的词找出来，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回来读一遍，每一个句里边找一个关键的词哈。你比方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我愿意你们晓得。那这一句话里边最重要的词是什么？ 晓得， 晓得，对不对？而且愿意，我愿意你晓得，对，我愿意晓得， 就我就看 好， 谢谢。 就是这样子哈。 我看 样你样你。 好，我们就一句一句的读下去，我还一节一节的读哈。我先读，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真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顺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得的公义。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 又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莱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诱夺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窥察所没有看见过的事，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十九。我十九了吧？ 对，十九。 我不在地原是全省资料靠着他，经济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的掌紧普通话说不准。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感谢主。有人问说，我们先读一下哈，他说我带大家一起先把文字上面过一遍哈。我们刚才自己刚读到的那一节哈，我们再自己回去看一下，每人把自己刚读到的那一节看一下，我给大家30秒钟思想一下那句话，多读几遍，多想一下，然后这是你要今天给你我们每人啊，用这个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你那一句话。 忘了自己的是16。 你思想一下，你多读几遍，想象那句话的中心意思是什么。有时候你那句话里边有同一个词重复出现，有时候呢是它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递进的，它要落脚在一个意思上，但也不一定每句话都有完整的意思哈，有时候要连起来。还觉得怎么样？觉得是可以的时候，你就开始。 顺着开始哈， 好。顺着开始呢，我第一句我先开始哈。我第一句呢，我实际上这个是一节嘛，里面有一句一句的。首先我们刚才说是晓得，那是关键词哈，那是关键。晓得什么呢？晓得是说我为一切的人喝的那尽心竭力，是不是？就是我就是让你们晓得我是尽心竭力的。为谁呢？为你们老底家的，还有这个哥罗西的。圣地亚克主跟他就是他是为一切的人，就让我们晓得是完全知道的意思。细雨给我们分享你第二节大概主要意思是什么。 就他们的心得，因爱心互相联络，他们是很多的一些人，他们的爱心要联络起来，然后从中获得信心，这是重要的。要使他们真正知道真知神的奥秘。 这就是基督哈。你这一节哈、新语的这一节很重要，因为这一节里出现了两个重复的词，还有另外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词出现了三次，大家能不能找出来？你会说 是心吧哈，心得安慰， 心得安慰啊，还有有心啊，有 充足的信心。 充足的信心，对，这个心，对，还有一个字。我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下哈，使他们真知，是不是？然后所蕴藏的一切智慧知识，是不是？ 哦，这是要下面讲，对不起，对不起哈。好，那就以致风风足足的在什么中？ 悟 性是什么？是不是知脉，对不对？这都是关于理解和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在这哈，那个我们就知道说是，因为这个你读英文版的话，知道他这个实际上那个 fullness 啊，风风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是说要就是有 fullness of understanding 啊， 知道的， 真知道悟性中。在悟性中有信心，真知道神。 刚才 我们把它看长了，那个书页。 不是，刚才看。 第三段讲的是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实际上这个意思。 对。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所以他的智慧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些知识是我们人也许不能理解的，但是基督有着他的这个计划和在里面，就这个意思。 好，谢谢舒月哈。舒月刚才解释的第一部分非常非常好，说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哈。那接下来他就有自己一个理解哈，自己这个理解呢，那么实际上是我们经常会这样理解，说是神高于人的意念也是这样说的哈。但是在哥罗西书里边，我请你哈、啊，邀请你把你刚才那段你存在心里哈、啊，存在心里，然后嘛，哥罗西书学完以后，你看你会对那个观点有没有变化？就是说人是不能知道的，啊，这个你先存着好不好？你自己打个问号，你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尤其在新约的这个框架下，看是不是真的是那样？啊，好，谢谢舒月，然后慧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经历。 刚才没读吧？ 对，慧言没读着。 哦，慧言没读着，没读着哈。 他去查看有没有孩子们。 那小芬，我说刚才好像，小芬。 我是读的第四。 第四。 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太清楚，觉得迷惑。 而且这个迷惑这个字儿前面有个免得，是不是、啊、所以他是把迷惑反过来的哈。好，谢谢小芬。宝元， 第五节就是就是这个是保罗是吧。他你这个信徒呢，因为是同感异灵嘛，应该是，所以身子虽然没在一起，但是心在一起。那个就是他们这个信基督的心呢，就是他们的信心还是比较大，比较牢固嘛，稳定。所以他就感到欢喜。 就是感谢主啊！你看这几节，然后这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也是一段哈，从一二三四五这一段哈。他第一个里面知道说你要只能要你们晓得，对不对？然后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第二节里面有心，也有那个知识哈，要真知道神有悟性。然后刚才那个书月读到这个里边说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里边哈。然后小凤提到那个说是免得有人花言巧语把你们骗去，他都在说一个知识和知道和理解，对不对？而且正知道在理解下，然后宝月读到的说要更新牢固，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知识，我们是要知道，而且不要被人迷惑哈。他在讲这个事情。好，小平，你理解，分享一下。 这句话就是说，既接受耶稣，当遵他而行。就是。接受主，遵他行嘛。 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啊、哦，对，非常好。谢谢小平，刘军。 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说要在基督里生根道，信心坚固。就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那个道路，生活，所以根基一定要建立，唯独建立在基督上，才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才是正的。才是唯一的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那后面就解释一下，就说正如你们已经做出来的这些，你们已经都好了，都已经行出来了。 战一下哈，这里面有没有说他们行出来？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就是说他们感谢的心，他们领的教训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呢，感谢的心增长，当然他也没有说他们 没有说哈， 对，没有说他们建造这个， 对， 我想可能是逐步的吧，正在增长。 对，然后没有说呢，我们就存着心里看他会不会接下来说。我们就是读经的时候有点重要，就是不要读进去，不要把没有东西读在里边。那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当然我们是要前面那句里边有哈。好。Cathy。 第八节我觉得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谨慎，不要被人的那些东西给掳去。 这句话跟上面哪一句话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大概意思。刚才谁跟谁的话大概意思？ 花言巧语是吗？ 对对对，他会重复的说的啊。好，然后一个好，谢谢 Cathy， 万芳。 对，第九个就像个总结，就像个圆，就给圆前面讲一些，对吧？就前面他说的话，就是说你们既然接受耶稣，就基督耶稣等等要谨慎，然后是因为他是就给了一个原因哈，为什么？原因什么？就是因为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这句话也没有结束，它跟第十句是连在一起的嘛。它实际上是都是，就应该是合起来看的。就是神里面，耶稣里面就是神，就是有了神的一切嘛，彰显神的一切。 然后就这个里边是说到耶稣是一切哈，这两个字基本你要说抽两个字的话就是耶稣一切哈。宝珠。你觉得最关键的词是什么？元首哈。是什么的元首？ 各样执政掌权者。 各样元首是不是？他是。感谢主。接动。 第十一节。 十一节。 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他是跟那就犹太人讲的，犹太以前不也是守割礼，因为有那个神给他们立的约。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说是神给我们做了肉体情运的割礼。 好，谢谢接动。你看这句话和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可以不断的思想哈，这说到不是人手所行。刚才我记得刘军刚才说到那个信心增加感谢的心，他就说到一个行，怎么行出来，是不是？就是我们这时候要纠正自己的理解，你读到这儿你就读到说，哦，不是人手所行，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跟任何人所行的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这样说吗？他是在强调这个呢。当然我们从我们以前这个它市场的体系是说人要做事情嘛才能怎么样子呀，对不对？这是叫市场的小学，是 persuasive， 它是那个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些话说你当然你要像个样子呀，对不对？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得救呢？这是很有说服力的，这叫做 persuasive， 那个花言巧语的意思是 persuasive， 这个话实际上你不用怎么说它就非常有说服力，因为我们整个世界都已经堕落了，就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地方你看到他说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就不是人的作为跟我们得救成得完全有任何关系，对不对？可以从这个上面去这方面去领受哈。然后 又问一个，这个就是跟那个第八节什么就是世间的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是感谢主。然后十二节小青。 十二节就是说我理解的关键词，一个是埋葬，还有复活，然后这些都是因为信我们神的功用。就是我们接受洗礼，他埋葬，也因此来复活，这些东西，我们的复活都是因为信呐，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Amen， 太棒了。感谢主。十三节，王红，我们谈一下你的体会。 过犯，死去哈，然后赦免， 活过来。 哇，这个真激烈呀，真是哈，过犯就死去，赦免就活过来哈。我觉得你这个就是 summarize 非常好，可能整本圣经基本上都被我们 summarize， 但同意不同意？整本旧约在讲什么？旧约在讲什么？大家说。 过犯死去。 过犯死去。新约在讲什么？ 复活。 怎么复的活？赦免。就这么多少字？八个字哈。整个 summarize 非常非常好，一会。 我这一句是跟着上面来的。 啊。 所有的东西都抹去了。 所有的吗？ 那些所写工具，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嗯，对，对我们有好处的呢。没有抹去哈。 对的， 对我们有碍字句。 都在十字架上了。 定在十字架上了。感谢主。陈贝走了哈。那如果把这两节都过了好吗？ 我记得十五节的那个就是说第一个字是鲁来哈、这个很重很啊，一个是夸胜啊，那个把什么鲁来呢，就讲一切执政掌权的鲁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啊。这一个是鲁来呢，就是说把那一些都俘虏了啊，那么这执什么呢，都是很厉害的执政的掌权的。那然后呢，下面呢是靠着什么夸胜呢，十字架，也是把上面的又总结了一下哈、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前两节都是十字架。好，后面呢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词很重要。所以呢，就是因为刚才这个真理，在这个真理底下呢，他是说所以这个词很重要。另外呢，论断，他就说不要让别人论断你，你只要在刚才那个地方站稳了的时候，不要让别人呢在你的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神根本不在意的事上去那个什么啊，去那个让别人那个来辖制你，论断你。那什么事儿呢？吃饭上，还有日节期上，还有什么安息日上。这会儿会展开讲。对， 小毛。 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这些就接着十六节来的。我理解是就是像饮食、节期、安息日，这些都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下半句形体却是基督，就是让我们不要过度的注重比如节期啊、饮食、安息日，而是要注重在 focus 在耶稣身上。 就我们不要过度注重、 对，不要过度，但不是说不要，就是基督， 还要注重， 不是说反对或怎么着，但是关键是形体在基督身上，就是说有了基督和他十字架，你就应该就是得完全了，不是说你要非要加个节期你才能完全的意思。 你看那个十五章落脚就落到十字架上啊，十五节，然后这个十七节就落在 基督 上。只要落在基督上，就是落在十字架上。基督来了就是要钉十字架，如果基督来了没有钉十字架，他也不是基督。所以保罗说，我就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感谢主。佳佳，我想想， 十八还是就是说 focus 上前面，就是说你的眼光一定要看着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所得的奖赏，而不是去看别的，比如说是敬拜天使啊，或者你故意的谦虚人为的这种的奖赏，而是眼睛要单单的看着十字架。我是这么理解。 感谢主。看这样像类似于这样的那个警告说了，这是第几次了？就这一章说不要。这个地方是这是第一次，不是说到说不可让人用花言巧语迷惑，对，然后又说一个不可，不要照着，这是叫做有人用他们的理学和虚空的，不，这世上的小学，这个地方又说到，这就是他一直在给我们一方面讲说要落在基督身上，落在十字架上，另外方面说不可那样啊。这儿有人坐下，没有了哈。 恭喜十八。 我弟子，我不会理解。 就按你们之间的意思。 我想就是不制定元首嘛。 嗯。 全身，既然靠着他，那个叫经，经结，都是相，相入联入。 嗯。 我，就应就是要靠神嘛，大的长解嘛。 嗯。 我也看不清是这个意思吗？ 嗯。 他这个不制定元首，实际上应该属于上面一级哈。 嗯。 那个是说那些人不吃定，有些人呢哈，故意谦虚，然后无故自高自大，不吃定元首，就是他 全身依赖靠着他，是吗？ 哎， 对，经济，所以相处的原因， 这个比较难。 对，我 也。哦，嗯，好，非常好，谢谢。 嗯， 海燕。 嗯，这个我想应该是与基督同死，所以就不用再服从那些。世俗的规条。 嗯 嗯， 这是第几次说不可？ 嗯， 第四。他做举到一些说是不应该的，对不对？这是不对，这是已经第四次，是不是？第四次举例说是那些不是我们。 哪里有四次？ 我就是说啊，他说这个意思啊， 嗯， 就说这个意思说。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前面不是讲到世上的小学，虚空的医学哈，那这个地方是又一次，这是第四次提到说我们不要去那样。你说的再次是什么？再三次？ 嗯。一个是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的世上的小学就让他掳去这一 单，对对对，还有第四 题，还有第四题，免得有人花言巧语的错你。 对， 因为第三次是在是不可让人十八节的。 对这些，回去你可以把这些抽出来，那四个不可的抽出来，看看他们说什么。我们知道说哪些是不对的啊，能帮助我们更加知道哪是对的啊。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二十二节在说什么。 二十二。 嗯。 这都是照着人念 啊。念下来，告诉你，最后讲一下你的里头感受。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摆完。 讲讲你的感受，或者说你觉得这里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关键词是什么？ 就是照人所吩咐的这些， 嗯、 用的时候就摆坏了，是。就是有一些这些教导的，也不是这么可靠吧？可以这么说。 对，那教导内容他就在说上面一些，是不是？ 教的内容对， 就是在世俗中活着，不从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规条。 这是规条了。 对，这些规条听上去很应该遵守，对不对？谁能说这些规条不是好规条呢？这规条有没有用？有用没有？ 规条有用，做不到。 做不到，按主的话说有用没有？ 没用。 没用，真是感谢主。 二十三， 二十二是读的，二十三还是那个啊，新一方。 这是一条规矩，他的意思说，就是徒有智慧，肆意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克制肉体上的情欲，毫无功效。我觉得他跟十一是有相连的。十一里头他说，在他们里面受的不是人，是基督使他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标准，是基督脱去了。然后这些条规呢，是人们自己给自己进行克制，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脱去。所以就在神里头呢，才是自由的，不需要苦待自己。 我觉得弟兄姐妹都分享特别好啊，就是这个读经读得非常好，在一起这样。 又错过了自己，上次就再错过了。好，那我把时间交给润峰，润峰把我们 好， 讲解这个啊，他说你说的意思，你说吧，你先读。 感谢主，谢谢谢谢向前带着我们这样走了一遍以后哈，然后呢，我发现那向前这个方法很好。你看这样的书，以前我们读一节读一节，完了以后都不记得自己读的是什么了。然后他这样让你一说一说的时候，印象就深刻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再来那个什么，当然了，我们不能让你们停在这儿，停在这儿地方的时候，那你们今天晚上来了，那就太那个什么了哈。那总得要有一些那个啊、那个就是说那个还得。要有一些那个，我们再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把它拿出来，然后看看今天神要到我带我们说什么话。别看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啊，我们也叫舅妈吧哈，认为是那谁海燕的那个舅妈哈，我们按中国传统哈，然后呢， 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喊他们舅舅舅妈。 对对，认为呢，本身呢就是这样，就是你来了，你可能说我刚来我不熟悉，但是你别，耶稣早就认识你，啊，他是上帝，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来了我一定听不懂，不，今天他要说的话就让你懂，而且呢他会让把要对你说的那部分话你会听见的。啊，所以我就很奇妙，每一次我聚会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这个里边。原来我在国内呢，共产党开会的时候，我是常参加的干部会议，然后呢那个学生干部会议，然后党员会议啊，然后这样啊。那我相信，我想那个西语在那儿讲，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好，人的会议呢，你就会发现都是规条，谈完了以后的说千篇一律，然后一二三四，你照着做，都得照着做。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我一聚会的时候，奉主名一聚会的时候，上帝哈认识所有人，然后呢，同样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受到神要对他说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你家里要有十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你父母会不会那个，你发现他做的饭是怎么样？会不会只做老大喜欢吃的？会不会？不会，他会每个都兼顾到，老大的也有吃的，老二也有自己喜欢的，老三也有。一个好的父母会不会这样？都会把每一个都照顾到，是不是？然后呢，一样的，我们的上帝，你要真的今天晚上你要说，好啊，耶稣对我讲话的话，你一定会收到神要对你说的那部分。所以呢，那个我们现在一点点往下看哈，神的话语呢真的是很奇妙。我知道你们刚才已经有初步的了解，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更加的那个深入一点。我们一节节往下看哈。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哈，真的像那个刚才的时候那个晓得哈，那个是非常重要。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个是谁呢？这个我是谁呢？保罗哈。所以呢上下文的一看的话，这个书信呢是谁呢？是圣灵借着保罗写出来的。所以这个我呢是我是保罗。保罗说什么呢？我愿意你们晓得。晓得一件什么重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很重要。那么他就接着讲说什么事儿，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晓得什么呢？他说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老底家是个地名，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这些人甚至都跟保罗没见过面哈。然后呢他说我为了你们呢哈，包括这些所有的那人呢，还有老底家人呢，他说我是非常的尽心竭力。那尽心竭力干嘛呢哈，还得往下连看。他说要叫什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这个安慰很重要。他说我的目的要让你们得安慰，是不是？我尽心竭力哈，然后呢我要让你们晓得我现在尽心竭力，然后呢要让你们的心得安慰，然后呢也呢认为爱心互相联络。保罗是希望用爱心跟他们联络，然后还达到一个目标，不但让他们的心得安慰，而之呢要什么呢？认为这个爱心联络的缘故哈，认为保罗爱他们，也在爱心里头是爱的缘故。保罗不是想从他们身上弄点好处哈，那他做这个啊，一个是要让他们心得安慰，还有另外一件事呢，他说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哦，他说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说我要让你们的心得安慰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要让什么呢？我要让你们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感觉上。我跟大家讲哈，敬拜赞美的时候绝对会有感觉的，如果你全心全意敬拜神的时候你一定要会感，但是你知道那感觉有时候就什么感觉变化快不快？感觉是不可靠的。 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充充足足的在悟性中把这个信心固定住。你一定要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一定要进到你的就是说这个思想中，进入到你的意念中，不要只是在感觉上。所以呢，他说我做的第二个目的，他一会儿要写的这些东西哈，下面这一段里，第一个要让你们的心得安慰，这个是情感的。哇，情感也很重要哦，你知道吗？情感感觉不重要，情感重不重要？谈恋爱最靠的是什么？情感。有没有，如果谈恋爱没有情感了的话，全都是思想的话，你们说那个恋爱有没有趣儿？那就太没趣了。所以呢，你知道吗？安慰，心得安慰，这是情感上的。保罗说，我一定要让你们情感上也要知道，要在真理中得安慰，你知道吗？第二件事呢，还要在你们的思想上悟性。悟性是什么？不是不动脑袋的，不是违背理性的，是这个信仰是什么？这信仰是什么？是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所以它才叫在悟性中充充足足的哈，在悟性中有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可以解说的。你不要一整说我这个人家问我，比如说有人问我说你信的是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个可不可以这么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这么说？可以吗？可以吗？海燕好像很赞同的是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吗？书月有书月的议会，然后我有我的议会， Steve 有 Steve， 最后你基督教是什么？除了感觉没有别的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经过悟性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信心很难落到实处。你发现小孩子跟父母的时候，他对父母没法描述，所以他呢常常的是纳闷，为什么今天这个糖就给吃了，还主动给吃，明天为什么那个糖就不给吃了？他对父母没法把握，他搞不清楚。但是你知道他长大了以后的时候，他就可以把父母的性格都分析出来了。他说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性格，他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呢为了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理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没有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是说什么？他说要什么要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你要想要信心落到实处，你必须要明白真理，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要在什么心思意念中要跟神的话要对齐。所以呢，你看看理性重不重要？我告诉你，理性主义是糟糕的，理性重不重要？重要，太重要了。所以呢，保罗是平衡的，感情重不重要？重要。理性重不重要？重要。然后呢，他说所有的又用心得安慰，情感上又有理性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哇，你看他这是一步一步来，他把这个手段都讲了。他说我要让你的心得安慰，你下面这段啊跟我们的心得安慰有关系哦。他说我要让你的情感上都得到激励，都明白你为什么要爱他，你为什么要了解他。你不能平白无故的爱一个人，对不对？你也得要是情感上爱的时候得安慰的时候也得要有缘由的。然后第二个呢，悟性上来讲的话，基督，他说我要让你们在两样事上都要让你们得认识基督。 更像这种心灵和城市的这种领悟啊，不是从那种头脑的领悟感觉上，因为说信息是靠那个心灵的城市，而不是靠那个头脑和理性。 圣经有这种说法吗？我们回到圣经里说敬拜神要在什么？心灵和诚实。好，心灵，但是那话的心灵是什么意思？ Spirit and faith. Yeah, spirit and truth. 其实那个地方呢，你用心灵和诚实也行。你知道心灵哈，圣经里讲到心灵的时候很有意思。圣经讲到心灵的时候呢，常常的有，大家注意上下文。圣经里一讲到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指灵，有的时候是指什么呢？有时候是指整个全人，哈。你比如说圣经里说那个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认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什么中心那么重要？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心呢是指全人的中心。所以圣经里说爱神的时候要怎么爱？ 要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神。这一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这地方的心是不是全人，跟刚才那个心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吗？如果要是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认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那个心和这个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是同一个意思吗？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看前面那个心就是全人最忠心的地方，对不对？他说你保守住这个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心里头，这是人的最忠心的地方，可以说是那个代表了全人。但是呢，你看那个地方讲说尽心、尽力，把人就分了几部分了。 哦、okay。 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所以呢，那个你分了四部分。所以呢，你不能把人分成四部分，它只是表明这话实际上是说全人。全人。所以你要了解那个用心灵和诚实，其实呢有呢。啊、对，所有的其实呢那个地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那个也有一个有一个说法，一个是 spirit 很有意思，还有人把那个 spirit 翻译成那个心，翻译成大写的 spirit， 所以呢也有人把那块的话用什么呢，跟整个圣经也合，要在圣灵和真理里头来敬拜神。好，实际上来说又跟我们本身没有关系，要让我们进入到圣灵的同在里头，同时呢又在真理里头，那就是神的话语。你要把握神的话语的时候需要什么把握？需要你的悟性。所以这个 understanding 就有点像悟性，悟性就是理性的这个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很有意思，圣经里你要找那个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不同的，要跟上下文来看。那么在这块地方呢，是说心呢是指情感这部分了。 就当时我们信主的时候好像靠着这个被感动，被圣灵感动，而不是说头脑认为，当头脑也会很多年很多很长时间认为头脑认为有神，但是真的那跨出那一步是信心的话，是靠那个，你知道吧？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你说数理逻辑啊，就这里才有神，我就相信了。它是靠一种跨越。心灵和诚实。 所以呢，你看嘛，跨越那一步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完全一样。有的人呢，先借着理性跨过的，有的人是先从情感上跨过的。所以呢，但是最终的时候完全的就是说最终的无论你先用情感上跨过，比如说被感动了，被爱 touch 到了，但是他下面还得要什么理性上去把握到底信的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是从理性入手了，你也必须要有实际的经历，你还是得要被感动。所以你又发现的时候，圣经上来讲不管你先从哪做起点，但是你最终的时候要两样都要同时建造。所以呢，你既要在悟性上这个地方，你看保罗这块讲的时候，他就讲得很平衡。一个是什么？你的心要得安慰。另外一个是干嘛呢？要让你的悟性上知道神，认识神，然后呢，客观真理上也要清楚。所以呢，让你的信心是充充足足的。然后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让你完全的认识耶稣，知道神的奥秘，就真知道。而且这个知道呢很有意思，圣经里的知道这个词的说不跟的是从客观真理，实际上说圣经里的知道的时候那个常常的是什么那认识啊知道啊，它除了理性以外，有的时候它还包括了一个什么经历，真实的就是说一个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为了什么呢？叫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一段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尽心竭力为了这个事，我就是要一切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在查经里头，我们的目的每一次都是什么？要尽心竭力的要什么？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叫做那个 focus 的重点，就是那个，好吗？这块谢谢，都是非常好的问题。那个我不知道这块可以了吗？ 可以。啊，这个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这个他们的心得安慰，就是指那个老底家人，不包括这个哥罗西的这个。 应该包括了一切。他说认为什么？第一节。 我觉得他说你要叫你们的心，那就是包括了一切。他为什么？其实说，你看第一节，我愿意为你们。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因为他把这分开了， 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叫他们的心得安慰，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叫你们的心，就是所有的都包了更好。 真的是那个说明那个那谁那个宝元读的真的细致，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你比如说呢，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上下文，这书要看上下文了。他说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对不对？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你们和他们，你知道吗？这个就要是翻成就是你们和他们，对不对？然后呢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其实呢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保罗不能，我是觉得文法上还有各方不能说为叫你们和他们的心都得安慰。其实他们就把这一切，而且呢他说他除了讲说你们和老底家人，后来还加了一个并一切没有见过面的，包不包括了你们？他跟哥罗西见没见人见没见过面？没有。所以呢他就用这个什么，要没有后面总结了一下，并一切没有与我见亲自见面的，包甚至包括谁了？包括你和我了。所以圣经极奇妙，这些词汇特别那啥的时候，所以一个他们这又包括了谁？所有和他没见过面的，包不包括哥罗西人了？他就有点转换了。我不知道宝元那个，实际上这个他们是指谁呢？一切与他没有见过面的人，包括各了。当然前面的时候他分了三部分人，你看前面哈，前面分了第一部分人是谁呢？你们。第二部分是谁呢？老底家。然后呢他把两个又合并了，他又加上了第三部分，一切没有和我见面的人，你看是三部分了，对不对？然后呢等到底下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他们把三部分都包括进，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一切与我没见过面的人。 而且他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你念完这个书信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对，很有意思，谁读信都是什么都包括在这个地方。不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确实是那个这个地方要是那个我自己的理解就包括了他们，包括了所有和他没见面的人，他都要做这个事儿，所以包括今天我们这些人你要做这个。 能问一下，就前面我没跟着查，就他为什么写这封书信，谁给哥罗西，就是为什么会写这封哥罗西书信给。 刚才谈的就是他的目的之一，让整本书都要让他们认识基督。所以这本书信的整个目的就是要那个让他们真明白福音。然后前面讲了基督的位格，你没有查哈，讲了很多。他说的保罗的很有意思，他的书信他不停的重复。其实你开头讲福音，接着还讲福音，一会儿还讲，但是他讲的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他不断的涉及到我们信耶稣基督对他了解的各种消极面，我们会误会他，会走岔道；积极面，我们如何更深。你看待会儿的话，我们一会儿还看他这里有消极的，就像说那个向前说的不可不可不可，这个都是什么消极的，说你要别走岔路了，这是岔路。接着他还有积极的，什么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智慧哈，都在他里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非常什么积极的哈，是那个主动的。我不知道这块到这儿可以了吗？可以了哈，可以了呢。然后呢他就解释了一下，他第三节解释为什么要知道耶稣这么重要，为什么知道，他说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基督呢非常的重要。前面我们查哥罗西书前面他也讲福音是什么哈，然后基督是谁哈，他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他这块又讲，他说为什么呢，认为为什么他这个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为什么要知道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认为什么呢？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个他是谁？我跟你讲信仰哈，他是一个积极的讲，他说你知道吗，我让你们心得安慰，我要让你们的那个悟充充足足的哈，在悟性里边就是丰丰足足，在悟性里边有充足的信心。他说你知道吗，都在基督这块，如果基督你要是真的了解他，真的理解他的时候，你能得神一切的丰盛。哇，你知道我们要干一件事为什么工作那么努力，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做 project 的话哈，我们都知道有些 project 的老板没让你做，你要做了的时候可能白做， 没准还可能挨罚，你说是不是？你比如说你把材料给浪费了嘛，老板说要做这个项目，然后你说对不起我没空，我去做另外一项目，有可能怎么办？挨罚。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说，神说你要找我一切的丰盛，你要得耶稣上帝。他说，你看那个在以弗所书里说什么？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下了一切属灵的福气。 嗯， 他说这些都给你们了，但是你说对不起，我就不想对耶稣不感冒，对耶稣不太相信，不对耶稣不太那个了解，我还想得你的所有的福气。他说对不起。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通过的时候，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在这里头，你看重不重要？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真知道他。所以你今天你看凯西带我们敬拜的时候，围绕的都是耶稣的宝血。耶稣，你要去哪个地方教会里头天天跟你讲都是啊，你怎么样去挣钱呢、啊、你怎么样去为人处事啊，你怎么样自我心理调整，你不要去找他。你能得到一些人间的好处，但是你得不着什么上帝的祝福。认为上帝一切的祝福哈、啊，一切的属灵的福气都在哪里头藏着？基督里。然后这个地方又讲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谁里边？基督里边。所以你一定要下功夫明白基督，好吗？所以呢，待会儿他要讲了几个，你要在那些地方下功夫，你会错失什么？错失很多的那个就是说失掉很多的那个就是说祝福在基督里。所以你要来教会的话，谁要讲基督的奥秘，讲基督给他讲的，说神要听的说，我跟你讲，你要用耳朵认真的听哈。认为什么？认为这是关键的关键，就在基督里。嗯。 有的那个美国人教会，以前我去过，但是人好像也都挺好。他们学 Bible， 他学那个就是别人写的那个书来说，讲上帝说什么。然后我说你们怎么不用 Bible？ 他说的，那很多人都说。 看 Bible boring， 然后那一段一段且看不完呢，那玩意儿就是，那什么时候才能讲完呀？说你写一本书，看一本一个人写的书，然后讲体会。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说别去那个了。别去了，我看也别去。如果他觉得读 Bible 要 boring， 我跟你讲，你千万就别去。认为神的道，圣经里说，上帝要借着道，要用水借着道，就是神的话，把我们洗干净，把我们建造起来。而他说话太 boring 了，我们来点人的东西，那你能得人的祝福，得不着神的祝福。 不是他星期礼拜的时候，他也引 Bible 里的句子那种的，然后也唱什么。 但是这句话我不说他别的，他是说他说神的话 boring 哈，圣经要 boring 的话，那你基督你根本不了解，你知道吗？你要认识基督，这话唯有圣经满足人心，唯有圣经的话的话，才能够把基督表达的清楚，你知道，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心。我是针对那话，他说这个圣经太 boring 了，那所以那个你就最好别去听了哈。认为什么？认为地图哈，真正的地图哈，那个真正的纯净的灵奶，他说喝起没味儿，他说喝点那个是那常常有毒药，或者是喝点那个兴奋剂哈，那一会儿有用，但是久了对身体不好啊，好吗？我们继续往下说了哈。然后呢，他接着呢又从消极面说，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哈。这个就回答你那问题了。你知道人的话常常是花言巧语，听起来都不错，但是哎呀，然后津津有味儿，但是不知不觉就可能中毒了，或者是吃了那个是什么，吃了那个。今天现在呢，人常常都活在虚拟世界里头，你没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孩子们为什么玩游戏那么上瘾？认为我今天还去了那个墨西哥，有个21岁的小伙子，我跟他聊，他说我喜欢打游戏。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打游戏？他说我在真实世界做不了的，在那儿我都能做。他说就这个。那我说你再回来呢？他再回来也带着那里边的兴奋劲儿回来了，所以呢，他说没关系啊。真实世界不兴奋，所以那个世界兴奋。他说我在这做不了，在那儿都做了。那你说久了吸鸦片不也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云里雾里的哈，我跟你讲，人的好多东西啊都会给你，那你不要说呢， 越聪明的人，还有一些聪明的人说科技要达到多高多高了，说你最后长生不老了，然后说你呢，你把还有的那个所谓打着科学的名把身体的，他说他死了要先动起来，等到将来科技行了再让他活过来，你知道吗？你一听啊，人类真的是一片美好哈前景。我跟你讲，这都能，这叫什么？这个东西不奇怪，为什么呢？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候，人最乐观的时候，你去读读那时候的哲学，读读那时候人的话，那时候乐观的不得了，说我们这人呢都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了。但是最后怎么样？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出来了，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把那些理论现在没人再那么说。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一点，人人都是罪人。人里头有罪，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世界不可能像你想象那样就这么简单，不能修修补补，没有办法。人呢想的都很好，但是做不出来。认为什么？认为人里头有什么？有罪。这一个就解决了，就像说我里边带着病毒，然后呢我还去猛劲儿的去给别人呢，就是说那个猛劲儿去传播我的东西，他们也都中毒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道，所以大家一定要信了主也要小心花言巧语。当然我们在讲有哪些花言巧语的哈，这个地方已经说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有一点，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有人要不谈耶稣基督，有人不借着神的话语来解释耶稣基督，他就属于花言巧语的一部分了。你发现前面讲什么？前面讲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边藏着，都在它里边，一切都，你想不讲基督不讲神的话能不能得到这些？如果他说不用这个方法都能得到，就是什么？花言巧语， 基督之外的智慧就是花言巧语。 对对，感谢神这个总结。所以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他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他这个接着呢他又表达了一种说，我虽然没见证，但我爱你们，我是真心爱你们，我不是想从你们身上得好处。我跟你讲大家哈，凡是花言巧语都是想身上从你身上取点东西，你慢慢久了你就能辨别出来，真正的神的是赐福的，但是人花言巧语不是没有目的的。所以呢在这他说我没有这个，他说我你们只要怎么样，他说你们只要信耶稣基督的心坚固，我就欢喜了。我就为一个目的，就是你们能把信心建造起来。所以呢将来你们也会看到哈，就是说那个圣经里说在末后的时代也会有好多假先知会兴起来，他们有个特点，那个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如果那些人想从你们身上取利，然后呢利用，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你们要留心，真正神的仆人的说是什么？他是服侍你们，是建造你们，就是让你们认识耶稣，就是让你们真的在得到神的智慧和什么知识，智慧从神来的，他就满足了，他就喜乐了。所以呢他说什么呢？见你们循规蹈矩，信耶稣的心，信基督的心坚固，我就欢喜了。你知道吗？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心，保罗没见过他们，也没从他们身上拿任何的利，但是他什么？他却在他们身上辛苦的这样的来谆谆的跟他们说，就为一个目的，让什么？他们信基督的，不是说做别的事，是什么？信基督的怎么样？心怎么样？坚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听的福音哈，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哈。所以呢，我不知道这几句话有没有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走哈。下面还有很多那个具体的哈。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哈，在他里边生根建造哈，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的情感哈，你们的心怎么才能得安慰？”你发现感谢的心增长了，怎么样才能感谢的心增长了呢？很有意思，他说呢，他说 你们晓得，所以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情辞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他对他们有一个，他说你怎么样的心会得安，感谢的心会增强。 这个地方有一个劝勉呢，他劝勉呢，大家要记住这个主语是谁，他说是谁，你们，是不是？你们怎么样呢？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好，第一件事我们要怎么样接受基督耶稣。我不知道那个舅妈那个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你有接受耶稣基督吗？还没有呢哈，还没有哈。 我真很喜欢 很喜欢耶稣基督。那你现在就接受吗？那很喜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绝不拒绝，你知道吗？那舅妈， 反正我每次都到美国来就喜欢跟他来， 跟他来这儿哈。那你不一定在美国，耶稣是全地的主，那你到中国耶稣也在那儿哈。你最重要的，你把耶稣接到心里呢，然后呢，你要真觉得他好的话，喜欢的，那你就邀请他进到你心里头，好不好？你现在就可以做这一步哈。那个，然后呢，你就不止在美国，在中国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耶稣的爱，真的。要不然的话，今天呢，要不然你只能在我们这儿感受到哈。要不然呢，你要接受了耶稣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又死而复活了。什么意思呢？他现在他的灵充满整个宇宙，包括中国。所以你即使回到中国了，还 他常住在加拿大跟他女儿。 哦，加拿大更没问题了，加拿大的信号也很好，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个是耶稣是全球的。 反正我听今天你们讲的很多地方， 其实我觉得 我就喜欢听。 舅妈，我觉得她是先是在感情上先接受，就是前两年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姐妹会查经，当时问她愿不愿意，信主，她就说愿意。但是一出那个查经的地方，她说：“哎呦，我还是共产党员。 哦” 共 产党员，我也是共产。那个哈是政治和信仰是两码事儿哈。那个不过呢，不过不着急，等到结束了说，咱们不光情感上爱耶稣，待会儿呢那个理性上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等你真知道那个是怎么， 听你们讲，就是分享你们。 好， 你们讲得好，我就感觉听听有道理。讲得别的不清楚呢，我就感觉有点糊里糊涂。 感谢主，感谢主。待会儿结束的时候呢，那个舅妈，我们也一起再聊聊。OK， 所以呢，你看啊，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蒙福的第一步，接受耶稣基督哈。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跟上帝是隔绝的。现在呢，就是说跟上帝没有联络，没有人一出生哈，没有那个人那个就是说你一出生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上帝，我好爱你，我好认识你，没有吧哈？有没有上帝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可能的。圣经里说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里，是什么？跟上帝的意思是隔开的。为什么呢？那你说不对呀，小孩刚出生就有罪吗？ Yes， 罪是从谁来的呢？罪是从亚当夏娃最先的两个人，他们最初没罪，罪由他们入了世界，然后呢所有他们的后代一出生没出生之前就有罪。所以圣经大卫说我在母腹之中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在罪恶之中生的。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这个叫病毒，这个是传染的。所以我们说的罪不只是说你撒谎了，或者这个叫做原始的那个罪的是个本体，就在我们里边。然后当然了，有了这个罪，有的罪在里边会不会犯罪？会。所以有罪在里边就一定会犯罪。所以呢，我们跟神之间呢，不但有罪，而且犯了罪，所以跟公义圣洁的上帝之间就什么断开了。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背上我们所有罪的刑罚，同时呢，也要解决罪在我们里边的权势。于是呢，耶稣基督在用他是没犯过罪，他是叫义人，就是说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替了我们不完全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包括所有人呢，所有在这个世上的人，人人都是罪人，然后也都犯了罪。那么耶稣爱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的罪，用他义的代替不义的，站到我们的位置上受罚，然后呢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然后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所有信他的人呢，他的灵会进到我们里边，再解决我们罪的根儿的问题。罪不是有能力吗？今天耶稣的能力更大，他进到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什么，跟神重新连在一起，靠着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知识、神的大能， 胜过什么罪行。所以他就说这个地方讲说，当我们信了他的时候就当遵他而行。所以今天有一种说法，记住了，主语是谁呢？谁要遵耶稣而行？ 我们 大家信了主只是个开始，那么下面要干嘛呢？下面要遵他而行。我曾经听过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信了主完事大吉了，你买了张机票等上天堂吗？没这个说。一个人得了癌症的时候，不会说找到了一个好医生然后他就说完事大吉了，药也不吃刀也不开了，那只是开始。你找到了耶稣，信了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什么靠着圣灵要致死里边的什么这个罪的能力，要致死这个恶行。然后他接着讲说，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不是什么都不做了，你要做，做的时候以前能不能做呢？不能做。今天里边有神的生命了，有神的能力了，所以你就可以什么生根建造，那多奇妙。所以呢，你就遵他而行，然后在他里边生根建造，而且呢，在你愿意遵他而行生根建造的，你的信心就会怎么样？更加坚固。如果你不愿意这么行，你说我信了主只为了免除罪的刑罚，剩下对于说那个要遵啊、要什么离弃罪呀、要什么那个啊、那个就是离弃那种得罪神的事儿啊、那然后我不感兴趣，那对不起，你那不叫信主，那你那不叫信主，那你说明你还喜欢罪呀、啊、你还觉得那罪好啊，那你罪好你干嘛还要耶稣呢？对不对？这是矛盾的。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里头有罪，我又解决不了它，然后呢这个罪的使我与神隔绝，我信了耶稣跟他连在一起，所以呢我的罪行已经被耶稣担了，已经赦免了，而且里边罪的能力也受到了什么打击。所以后面讲说什么人手不能够做的割礼，人在人手，当我们真信耶稣愿意离弃这罪的时候，上帝就在你身上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割礼。是什么意思？他改变你的心，你会恨恶罪，你会什么？你会什么恨恶那些罪行，然后呢你会喜爱那些良善的，上帝所喜悦的，就这么奇妙。所以呢，但是记住了，认为什么呢？认为都是认为耶稣宝血的缘故，我们才被心被洗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说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不是自己去打败罪哦，没有人能打败罪，但是是什么？神的灵人照耶稣基督的宝血开始什么进来了。所以圣经里说圣灵进来了是干嘛？要与情欲相争，他要帮助你得胜，要帮助你脱离罪恶的辖制，好不好？哇，我跟那个小伙子商量的时候，小伙子说对不起，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还不想要他，我现在还挺 enjoy 这个挺享受这个打游戏玩这种生活，他说我现在先不要他，他说以后再说吧。那这个就是他觉得这个还挺好，那你就不是时候，等到哪一天他说我不要过这种生活了，我要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时候了。所以你不可能说我信了主只是为了买一张机票上天堂，现在我爱怎么犯罪怎么犯罪没事了，没有，圣经没这么说，不可能的。你要爱罪你不可能爱耶稣，你看他俩之间的是什么？圣灵进来了就是要什么？与情欲相争，他是帮助你释放你的，你不可能又做罪的奴仆，然后又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不可能是奴仆。所以你看多有意思。所以这地方讲说什么呢？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就增长。后来真的，当你真恨无罪爱上耶稣的时候，然后爱过那种圣洁的生活，喜乐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爱耶稣越来越深。哇，你会发现过去的那些你想就是说不想干的事儿，但是呢你又没办法没力量抵挡他的时候，然后想干的事儿最后也没干的时候，那时候叫奴仆。但是现在呢，靠着神，我不是说一下一天呢哈，但是圣灵他的能力是什么？你看这个生根建造，遵他而行，坚固，都是一个过程，不断的，是一个现在时。所以呢，感谢的心就增强。真的，当我那个经历上神释放我从最终那些老的习惯里头捆绑释放的时候，真的那个感谢的心就增强了。真的，那个心呢，那个情感爱耶稣，真的是爱耶稣，真的觉得那个喜乐，那个平安啊，大家都想要喜乐平安，对不对？你知道吗？这几样，仁爱， 喜乐、温柔、和平、节制、良善，要不要啊？信实，喜欢吗？跟你讲，就是走这条路，靠着耶稣，这个东西就会与日加增，好吗？然后呢，他说注意了哈，他说你们要记，刚才说了正路哈，就是这样，信耶稣罪得赦免，没有贴他的路，不用做别个，认为耶稣都做完了，那么他要来的就是帮助我们跟神建立好关系了，然后呢使我们开始什么，行了一个人手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当你真心的恨恶罪，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上帝就要在你身上行一个什么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什么意思？他要把耶稣的灵赐给你，而他来了就会什么在你里边发动，他是有大能的哈。那他说，他说到这一时候他马上就停下来了，他说呢要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记住了，刚才他说你们要这样成长，接受耶稣基督，然后遵他而行，然后呢信靠他的宝血，信靠圣灵，然后呢你就能够什么成长，天天更新，就是说走这条路。但是呢他说他没继续接着讲，他说有一个岔路，这个地方有个岔路，他说呢有人会用他的理学，什么叫理学呢？哲学 philosophy。 你发现哲学呀、啊、哈，你仔细查各个时代人类历史上哲学不断的更新变化，为什么说不准，但是呢都很诱惑人，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流行的哲学，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哲学呢是什么呢，这些哲学呢用不了几年就要废掉了，为什么呢？认为它又得出新的，认为这些不解决人的问题哈。所以呢但是呢还有一些虚空的妄言，那什么叫虚空的妄言呢？ 类似这样的 说晕乎你哈，能把你说什么叫虚空的妄言呢，能把你说晕了就行了哈。你知道吗，现在大陆的话有不少骗人的那种东西啊，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说晕了，你知道吗哈，然后呢就开始，这就叫虚空的妄言，听起来天花乱坠的哈，都是那样的。所以呢那个、但是呢他有一点呢，就是说不照着基督，他要绕开耶稣基督，他不提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提耶稣，这个耶稣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耶稣是什么？哎呀他好爱你啊，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啊，然后呢甚至说那个耶稣也没有真正的就是说那个不一定非要靠他了，或者最后把耶稣的食指都讲没了，什么意思？打着耶稣的名，最后你一看他说那耶稣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呢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是什么？ 习惯 传统，咱们中国也有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国有美国的传统，然后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时代，这个就叫传统啊。我们这个传统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就是什么？ 教育。 嗯，教育，它真的是很棒，就是教育啊，用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当然了，圣经也，我们今天现在也在研读圣经，也是受教育，而且呢神在教会中也设了什么教师，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用人的方法教，就不讲基督。所以呢刚才那个谁讲的说那块什么都讲，人间的小学遗传都讲，就不讲基督，绕过基督。所以你千万不要中计了，那些你要远离他们，你信了主一定要远离这些东西，要什么？要那个，要刚才说要遵他而行，要在他里边，在耶稣里边生根建造，然后呢信心不断的坚固。他又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提这个说那些都不管用呢，咱们再来看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边？基督里边。你看刚才说的说神呢，从神来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哪里？大家喜不喜欢智慧？喜不喜欢知识？如果是神的智慧呢更好了，神的知识呢，刚才说一切你想要吗？你就研究基督，你就看基督到底为我做了什么，而且我能得到什么，而且我怎样得，你就照着圣经看，然后呢你就信这个。你放心好了，神刚才说的是什么？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你都可以什么得着。这个地方又讲另外一个侧面，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哇，你说神丰不丰盛？如果我们的神，你要真相信了他，造天整个宇宙你看一看，你说他丰不丰富？要是为了我们啊，有人常常我后来传福音的时候，也有那个也有慕道有问我，他说神，你要是这个整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造那么大干嘛嘛？他说那不就咱们就在地球上就造小一点吗？我说是的。他说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大。我说是的，你不需要，但神需要。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如果他造的东西那个作品跟他的本性跟他的性格不相符，你举比如说，假如说哈，假如说是西域是一个钢琴家，那我呢五音不全，我说你就给我弹两个音符听听就是，那对他是个侮辱，对不对？他哪怕对我这个乐盲，他也要弹一首美妙的那个，认为要不然他自己受不了。是不是？认为他自己受不了，认为他的本性是这样的。还有说，你比如说，假如说史蒂夫是一个是一个画家，是一个一流的画家哈，诗人啊，诗人啊，诗人啊。然后呢，是一个，我说你凑合写一首诗给我就行，反正我也不懂乐律，他会不会给我写？ 不会。 这是侮辱，你知道吗？这本身就是一个侮辱了。为什么呢？对我没关系，对他不行。所以上帝说，你看看我手指头所造的天。这是，所以呢，罗马书说什么呢？罗马书说，关于神的永能和神性，永能那大能和神的性格，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它。所以你从一个人做的工作哈，后来我也在反思好多东西。我们基督徒做事，如果你真信了主的时候，你做任何工作，不要只为那个人的水准做，你要做到什么？做到你自己照耶稣基督的水准做。所以呢，那时候你知道吗？清教徒那个时候真认识耶稣，他们把这个智慧搞通了，说真的，今天他们就是那个叫那个马克思韦伯吧，他写过一本书叫那个就是资本主义伦理。他说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跟清教徒当时的那个从圣经里的那个原则。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你在做任何工作都是神的呼召。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很强的观念，真的和圣经。一会儿我们往后查。他说你现在做一个职位的时候，哪怕你做个电脑工程师，以前你只是说，哎呀，我做电脑工程师，只要是对得起我这个工资就行了。你一信了主，不是这样了，认为你是救赎的人了，认为你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神呼召你在那个工作中来代表耶稣。所以你就不能怎么办呢？你不能做这个工作只是说，哎呀，我做的行了就行，不要让耶稣得荣耀，要让他的名得荣耀。所以不一定你技术最好，但你的态度还有你尽心尽意做的过程中的时候，让人在你身上看到你不一样。不是说咱们一信主了，个个的都是智商翻两倍，没有。但是他说你的整个心，工作的心是服侍神呢。完了，你扫地都扫的不一样，认为你带有喜乐，你知道吗？给耶稣干呢，这叫 calling， 这叫呼召，不需要改变身份，但是要改变整个心态。他说那样你做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要让你的工作变成了一个荣耀。然后那个意义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的时候，那个新教伦理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那时候，当然呢，剥削这些不是从那来，而是人的工作的态度，基督徒工作的态度，就开始不是什么养家糊口而已了，不是什么我的爱好而已了，而是什么，我是救赎的人，耶稣在我里边住，我是什么，荣耀他。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一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丰盛都属谁了？那么周一就属你了，信吗？耶稣在你心里，那么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本性到神性格中，那个彼得前书又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哇。神把生命，圣灵把生命放在我们里边，叫做什么？但是我们刚信的时候刚尝一点点，但是你还得要是就刚才神的话，你越相信耶稣，定睛在耶稣身上，说我活着就是为耶稣而活，我要荣耀你，认为你在我里边哈，天天你会与我同在，你知道吗？你做饭都不一样了。过去以后的时候，以前做饭我只是爱我老婆，那就是她开心就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做饭的时候让耶稣开心，你知道吗？为了这个东西一下 你知道那个高度一下就不一样了。还有婚姻，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以前的时候说，哎呀，不要让人笑话我们哈，这也不错了，这就算挺好的。但现在不是了，为什么要建造一个荣耀婚姻，让耶稣得荣耀？因为他在我里边呢，一切的丰盛都在里边呢。我所做的事情是什么，跟他有关系啊。所以你发现这个真理，那多激动人心，你知道吗？你跟上帝直接有关系。就像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你让你的儿子跟你有关系的，不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已啊，这是有个连接的。所以呢，神要把一切的这个丰盛、智慧、聪明，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我信了主最初的时候，我就不能相信神真的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了吗？所以你得不相信他，你要信任他的时候，他的旨意你都高高兴兴的愿意去做。因为什么？因为你做他的事儿的时候，他把全部的那个能力、智慧、聪明，还有生命都在后面做后盾。那个是一个， 是把一切丰盛给了我。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一切的，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呢，还是时间建造不够，时间过长？ 第一点哈，你要先相信，神把这个都放在这里。第二点的话，真的就得去做，两点都需要。真理要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不知道真理的时候，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当我们不知道神一切本性的丰盛，还有什么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在耶稣之外再寻找寻找哈，我们就想岔过那个。但是呢，神告诉我们都在里边，那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就与耶稣搞好关系，就为耶稣而活。真的，我后来就说我自己这些年的时候，我得了一个秘诀，我做任何事我就问我是为耶稣做的吗？是为耶稣做，爱我太太，我要为耶稣爱。然后呢，在教会服侍，我是服侍耶稣，不是为了牧师，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不是为了会员组长 ，no， 为了耶稣。为啥呢？我这样做的时候，耶稣知道我的心，我不怕愚蠢，不怕我蠢，也不怕我那个就是说先天条件都不好，也不怕我的那个资历不够。耶稣说我能，你愿意吗？啊，我就能。然后你把你的婚姻，把你的跟养孩子，你要全都为耶稣做的时候，你就有靠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你的事儿，是他的事儿。所以但是你还得精心的去做，你得真那么做。如果你既然为耶稣做了都马马虎虎，那你为别人做了，那不知道会马虎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呢，真的，当我把这一切事都跟耶稣挂起钩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心中常有平安。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说那你得教我，对不对？本性一切丰盛都在你里边嘛，好，神本性一切丰盛，智慧聪明都在你里边。我就是为了荣耀你，但是你要经得住试炼。我跟你讲，你要是决定这样过活的时候，征战就起来了。为什么呢？认为呢，你很可能去照着神的那个很认真的做。假如说我用个夫妻关系做，他这回给耶稣做了，就是给陈妹很认真的去做事，结果陈妹说 ，I don't like it。然后你要觉得 disappointed 了，觉得失望了，决定下次不做，说明你不是给耶稣做的。我在教会里服侍，我遇到这种事，我用一个真实的这种例子，我在教会服侍，我说我全为耶稣做的，好爱弟兄姐妹，然后做一些事。结果后来有一天的时候，发现那个弟兄姐妹对我不是很感冒的时候，我心里极伤心极痛苦。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费了这么大劲他都不，我这么爱他，怎么会这么对待我呢？然后我就在神面前就觉得很委屈，很那。后来神就问我说：“你不是为我做的吗？”我说：“是啊，看来还不是为你做的，还有掺杂呀。一试验就露馅了，你知道？但没关系，我接着说，我还为你做，我就是为你做，好吧？难过也不就难过了，但是我坚持做。哎，我发现喜乐就又回来了，不要怕试炼。”但是你要第一步不愿意为他做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受到失恋。但是你因为他做，他有的时候呢，慢慢的会显出来，看看你到底是为谁做的。所以呢，你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是对的，也可以用心灵和诚实，用全人真实的爱他啊，就是去敬拜他。做什么事，其实爱人如己，要是没有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就是个空话。但是你要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爱耶稣的时候，感谢他，信任他的时候，爱人如己就不难了。认为什么？认为耶稣在后面要成全这件事情，知道吗？ 而且呢，上帝从来记住了第一点的时候，你知道诫命是说什么？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全然敬拜的，对不对？但是爱人的时候用不用这样？不，爱人的时候是爱人如己，那个限度跟前一个是不一样的。你发现舍己，圣经告诉我们，舍己不是为人舍己，为谁舍己？为耶稣，认为耶稣为我死，他是完美的，他是值得的。为人舍己，我跟你讲，没有几个。圣经里早就讲说，为人人死，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或有敢为的，唯有为罪人死。耶稣是为罪人，所以你必须为耶稣做。我跟大家讲说，你要是为人去舍己的话，你一定会崩溃的。但是你为耶稣做的时候就不会崩溃。认为什么？认为耶稣。所以圣经里说，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主耶稣也说，凡为我啊，凡爱我哈、啊，凡那个爱我胜过爱其他所有人的啊，这个你做我门徒啊。以前我还以为说耶稣总是抢这个争老大嘛，这不经常让我把他当第一。我原来开玩笑说，我说我已经谈恋爱的时候已经受了很多失恋了。我那个女朋友就问我说你爱我多一些还是爱你妈妈多一些？我就很难回答这件事情。然后说爱他多一点嘛，还怕良心过不去。妈也对我挺好的了啊，付这么大代价。要说呢不说呢，要说爱妈多一点的，又怕这个恋爱又谈不成了，你知道吧？所以就很为难。结果一信主嘛，耶稣又说你爱我，你要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儿女。妻子配偶，然后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就说坏了，这又多了一个，你知道吗？后来我才明白，当你真正的爱耶稣胜过爱这些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爱心爱他们了，认为耶稣不自私。当你一爱耶稣的时候，为耶稣而做的时候，耶稣可理解你了，认为你受的委屈耶稣都说我知道，你不是为我做的吗？你为我做的就不会什么，我不会误会你，即使众人都不领你情的时候，我仍然知道。所以你知道那个就不跌倒了，你知道吗？那个就能站得住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多少，基督多么重要，你一定要为了基督，你知道救你的是基督，然后呢使你成全你的也是基督，让你今生活得精彩的也是基督，让你所有的产业都发光的也是基督。因为他有神呢，再说一句，为什么基督这么重要，就是说你天天都要想着基督，天天都要为基督而活。为什么基督这么着？认为什么？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哪里？基督里。你爱基督，神就全心全意爱你了。那个本来神也全心全意爱我们，这个爱就能临到我们了。然后呢还有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都在基督里，而且是藏着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爱基督的时候，为基督而活，它就展开了，要就不再是藏着的，而是什么？信心就不断的增长，生根建造，然后呢就是说信心的不断的增长，而且感谢的心就会增长。你要不走这条路，感谢的心没法增长。还有人说爱基督爱耶稣，你没办法，因为你不明白真理，我爱他干嘛嘛，这个爱的都变成了律法了，我也没有这个。不，你要知道真理了以后，你就愿意爱他。是为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你爱他的时候，这个神的本性的一切丰盛会进到你的生命里头，要不要？我是要哈。所以呢这样哈，好，然后呢他说你们啊，然后呢他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啊。认为他接着讲为什么，认为说他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这个是一个什么得了哈，你知道吗？当你一信耶稣的时候，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不只是做个祷告而已哈，做一个觉知而已，而是说什么？你开始已经有权利领受一切的丰盛了，已经领受了，第一步的丰盛就进来了，而且它会展开到，记住是藏在里头啊。然后呢，还接着说什么呢？它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领受的这个丰盛可不是一般的丰盛。他是什么？所谓执政掌权的元首，他们是那些执政掌权的头。 执政掌权是指那个地上的元首还是天使？ 包括所有， 后来我发现世界圣经里讲执政掌权的时候，有的地方是指什么魔鬼的那个权势那底下的，还有是指天上的天使的，然后呢也包括这些，像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说它是所有的，包括地上的，包括人间的，包括地下的，人间的还有天上的，都是他们，是他是他们的元首。然后呢他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知道吗，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真心的恨无罪，真心的愿意领受这个丰盛，愿意那个全心全意的相信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边行第一步的割礼。这个割礼是什么意思呢？他更新我们的，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使我们爱什么，爱耶稣，爱什么，爱神的一切丰盛，爱什么？你要是我没信之前的时候啊，那个像舅妈对耶稣已经有感情，像我原来的时候没信之前又没感情，也没有理性，也不想认识他。你说神一切的丰盛，我说 I don't care， 我不在意。但是今天你知道一信了的人，你说小青一听到这个，你激不激动啊？真你叫人激动呢？当然了，当你对这些渴望的时候，就说明你是信的。你当你要说我不 care， I don't care， 我不在意，那你就说你要查验你有信心还是没有哈。这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心里都激动了，然后呢这个就说明我们已经受了一个什么人手不能行的割礼，是神已经把割礼给我们了，真的。所以大家不要怀疑这步，还得往前走，这只是第一步而已，而且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老实说，没有人自己能把自己杀死的。你像那个有一些好人哈，好人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个再用几分钟。这世界上有很多好人的，好人是什么意思呢？好人是个罪人。坏人是什么意思呢？坏人也是罪人。从罪人的这个角度里头，待会儿我要讲一点区别哈，先讲一下一致的真理叫什么呢？真理呢就叫什么呢？后来我发现真理就叫做是。那个永恒不变的，放哪儿都准确的。如果在中国准确，在美国不准确就不是真理。如果在这地上准确，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里头不准确的时候就不是真理。所以后来我发现圣经里为什么不讲科学，不讲这些东西，认为那些东西哈，因为那些东西有很多条件，你没办法，不是真理。你比如说那个牛顿的真理，最后到爱因斯坦就不是真理了，因为他又超越了。其实也是不能叫真理，也是个，也从某种程度是对的，但是不能叫真理。但耶稣圣经讲真理的时候就得是什么，绝对不能变的。所以你看他讲的都是很核心的东西，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丰富。后来我就在想，好人坏人真的对人间差距很大了，但是在神的没什么差距。为什么？所有的都是什么罪人，里头都有罪，都犯罪。但是呢好人呢，后来我发现好人是什么呢？好人是有意识的抑制着罪，克制着罪，这个叫好人，不放纵着罪，这个是好人。所以呢好人我跟大家讲其实是挺惨的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呢？我说实在话哈，我到今天也是喜欢好人，因为我也是个人，但是我说他们是挺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里边有个犯罪的能力在那儿，然后他就得用自己另外一个意志来压制他，又除不了根儿。这种人的时候，其实内心的征战那种东西是很痛苦的。然后呢，相反的，什么叫坏人？坏人就把让这罪自由的发出来，我痛快了就完了。所以你他们来讲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什么？他们活得还挺舒服的。当然了，我知道那个罪当然有后果了哈，但是你要过分了，行恶过分了，那肯定你最后要那。但我就说其实从这本质上来讲，他那里头的罪的 power， 后来我以为呢哈，以为好人里头的罪跟坏人里头的罪能力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发现读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罪由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病毒是从亚当夏娃传来，所有人里头的罪根都是一样的。哇，当我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是说好人，真正的好人要听见了福音，他要赶快的得释放了。因为什么？再也不用压制自己了。你知道基督徒行善哈，不是压制自己，乃是另外一个新的性情，把另外一个旧的性情除掉，那个叫喜乐中造喜乐，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挺佩服那些，就是说佛教里头有一些，我不是说拜偶像的那些，哎，那拜偶像那些，我跟你讲，那顶自私了，那些都是什么呢？要么就是干尽了干了一些坏事去买平安去了，说你给我捂住哈，我给你钱啊，那是贿赂去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拜了，说帮我办事儿，帮我办事儿，不灵了明天换。所以这种呢，都不是那个。但是有一种，他们说我里头有罪，我不喜欢这个，于是就到野外去修行哈，尽量的就是说要压制着罪，要脱离着罪。其实挺佩服的，他们其实是知道，但实际上来说那条路走不通，没有人自己能把罪根挖出去。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还有咱们儒家的好人也挺棒的，也都是挺辛苦的。他们要什么叫做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我不是说那种那个假的，我是说真做的。修身养性是挺难的，那得要压制自己好多的私欲，都得要压下去。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今天不是压下去，我们今天是怎么样释放出来，脱离那罪，脱离那个 power 那个能力，因为我们已经受了人手不能行的割礼。因为什么？神的灵在我里边，所以你要为耶稣而活，要为耶稣而活，要跟他征战，不能任凭他。那个私欲在不在我们里边？在。但是我们多了一样什么？圣灵，神的灵啊，那奇妙。然后接着那时候啊，我再用几句，我10点钟肯定按时结束哈、啊。我太太已经开始提醒我了哈、啊。然后呢，就是说，然后真的太棒了。你看，接着讲，他说，其实当我们真诚地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你们在他里边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说什么呢？上帝把一个新生命放在我们里边，然后呢，让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旧的捆绑，那个罪的捆绑。然后他说，接着又讲说，你们既受洗，我们、还有一个要脱那个谁西语哈，所以信了耶稣的一定会受洗，为什么呢？如果已经受了割礼了，下一步的时候洗礼是什么？洗礼呢，就是说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圣灵要在你身上做一个更大的能力，要什么呢？让你的新生命这得到高抹，然后让那个旧的生命那个情欲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就叫同死同埋同复活。表面是个仪式，但是所以我们的西语姐妹哈，马上她24号要回中国，回中国之前的时候她决定受洗，等日子时间定了的时候哈，现在我还有两个时间，我得跟牧师商量，她那个赶不上咱们整个教会洗礼了，但是呢他愿意洗礼呢，等到时间定了的时候，在我家里头哈，然后呢，请弟兄姐妹们尽量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受洗的喜乐，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一起经历哈，这个我说的没错吧？ 对的， 对的哈，感谢主啊。然后你看，接着他就说，受完那割礼，他说你们也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所以洗礼这么重要，信主的一定会受洗，是不是？好，然后呢，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当你在水里头，牧师把你放在水里的时候，你放心，不会很久的哈。然后加你的时候，然后呢，表明与耶稣同死同埋，然后接着的让你起来的时候复活。那你说这不就是个仪式吗？我还是我，里边变了。你问问受洗的，真正带着信心受洗的，变没变？我跟你讲，都有变化。那个哈，那个新人哈，更加有能力哈。旧人的时候受到打击哈。然后呢，他说呢，都是什么？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说相神，就是证明神呢不是说谎的，你知道吗？都是认为你信什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的功用。当你这么做这么信的时候，神叫耶稣如何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也同样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有人担心说，哎呀，我信了主以后我做不到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只是你愿不愿意，剩下的是谁？谁帮你做到？耶稣。谁借着耶稣让你做到？神。认为神叫什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看这句话多棒。他说那个都是因信的，叫他从叫这个他是谁呀？耶稣。然后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实际上来说就是什么呢？认为你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能力就会临到你。所以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记住了，你知道吗？那个过去死在过犯肉体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实际上我们以前和罪是连在一体的。 知道吗？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你说没死啊，过去我也活得挺好的哈。夏希雨说，我们没信主以前我死了吗？没有啊，还活着呢哈。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跟神是隔绝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死。像我以前没信神的时候跟神也没有关系啊，没有。那对于神来说我就是死的。所以呢，这个地方，然后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大家千万不要怀疑，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一切的过犯都已经归在了谁的身上？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呢，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不要绝望，不要那什么，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然后呢，接着呢，这个向前最喜欢这句话了，最近常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很有意思。你知道咱们犯了多少罪？你知道吗？我信主以前犯了多少罪我不知道，反正那个都在什么，有人记录呢。你知道谁记录？后来我发现呢，有那个有神在记录，魔鬼也在记录，还有一个记录的。后来我发现有一样事情，我的灵也在记录，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其实我们的脑袋会忘记一些事，但我们的灵哈，将来审判的时候不用人，咱们人间审判还得有一个人站在一条条控告你，你还得说啊我有我没有啊，你知道吗？我相信将来那时候在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的时候，你整个自己的那个灵的里头就像电影一样哗展开了，以后你就看见你这一生所犯的所有的罪，不用辩护也不用控告。然后呢，甚至呢最后的时候，真的是为什么这样呢？不光我自己，还有好多人都经历这个。当那个记忆的闸门一打开的时候，我过去根本都不记得的那些犯罪的事儿历历在目，像放电影，你自己在看，奇妙。人的灵啊，人的灵，所以呢在那个都在那里头，你知道的，你不是不知道的，都在那记录着。但是脑袋中有时候呢它会有意识的忘掉，还有好多东西是真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奇妙，我不是讲那么多，总之你记住了，不管是天使也好，不管是那个多魔鬼也好，所有记录你根据神的律法你犯的罪都被什么涂抹了，能理解吗？涂抹了。所以圣经用另外的话叫说饶恕了，赦免了，而且忘记了，上帝忘记了，把那从什么他，你知道吗？海燕，你知道吗？那实际上是洁白的，你知道吗？舅妈，你知道吗？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所有的那个罪的时候已经涂抹了。我不是说照人间的罪你都没，我们没犯过，我是说照神的律法，你知道吗？全都涂抹了，而且是什么？把他的这个字条钉在哪儿了？十字架上。认为什么？十字架耶稣在上面已经什么解决了，这个事就绕绕耶稣最后说什么成了，全解决了。然后呢既讲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个就是讲那个什么，不是讲那啥了，这个不是讲天上的，就是说把他们抓来显明给众人看，仗着十字架夸胜。实际上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然后把我们什么给我们开了一条生路。本来我们是没有路的，认为我们都有罪也犯了罪，但是呢在十字架扔着耶稣，魔鬼本来就等着什么把我们带到地狱中，认为什么我们犯罪的都属他，所以感谢神，最后他失败了，耶稣把我们从这叫虎口拔牙哈，把我们夺出来了，感谢神。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就到这儿了，今天我们就这样，那剩下还有一些那个东西我们下次的好不好？ OK，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谁有一个非问不可的问题，有没有？如果没有哈，就到这儿了，今天过了两分钟。好，那我们请慧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 知道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耶稣里，也是让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在我们下周的时候，主在我们 everyday life 的时候，真的是体验到你一切的生活的丰盛就在你里面。在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主我们就到你的面前，定睛在你的身上，主你会通过圣灵给我们力量，真的让我们体会到这样的丰富就在你里面。主感谢主，也是保守我们以下祷告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 阿门。所以我们还有服侍的时候哈，有谁需要代祷的事情啊？